10-0，绝对的横扫，没有比这更凄惨的结果了。讨厌星星的此时心中都在暗爽，支持星星的此时都在为这样的结果感到担忧，刻薄一点的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吐槽。保级的基础上争取总冠军，哈哈，前半句我们已经看到了呀。事实上，初入联盟的新队被冠军横扫，这简直太常见了。上赛季的翼展也是在饱含期待的情况下被轮回打了一个大零蛋回去。当然，翼展所受的期待和星星不可同日而语，在无数人的心目中，星星已经不是一支弱旅。三个全明星的阵容让人们觉得他们有资格跟联盟任何战队一战，结果同样和其他新队一样被横扫，这个实在让人有些意外。赛后的记者招待会，各方记者早已经到齐，正主还没来，他们就已经窃窃私语地讨论了许久。揭幕战中的这一场原本不会太受关注，毕竟一般都是强弱悬殊到极点的比赛，这一次因为是星星，让大家以为会有看点，却没想到也是和以往一般无二的一边倒结局。终于，星星的选手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了招待会现场。根据联盟规定，赛后记者招待会的出席人员至少需要三人以上，一起来也行，轮着来也行。而现在星星出现的选手有四位，叶修、苏沐橙、方瑞、包子，三位全明星都出来了，记者们觉得很满意，但是并不满足。星星战队现在在人们眼中到处都是话题，他们恨不得自己的问题让星星的每个人都回答一遍。蓝宇的前队长都30多岁的爷爷级选手魏琛呢，美女新人唐柔呢，冠军队出身转型转投星星的乔一帆呢，水平并不高却敢玩难度 No.1 的召唤师小子呢，还有神之领域里有名的那个拾荒者呢，还有身为重要治疗但水平尚有差距压力山大的那个牧师呢，这些人都坐上来吗？那样才够过瘾啊。只是现在当然是没得指望了，四人一出场，记者们就仔细打量着这四人的神情，想看出如此惨败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。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四张神情自若的面孔，哪怕是包子这个初入联盟的新人也表现得镇定自如。说起来，这位不过是在挑战赛最终回的时候参加过那么点新闻发布会吧，就已经修炼得如此有职业气场了。转眼功夫，星星四位已经落座，那边主持宣布发布会开始，记者刷刷刷举手，叶修随意点了一个，这位起来问的当然是众望所归的问题。 首回合比赛就被横扫，您现在是什么心情？ 记者问。 我很平静，但我看大家好像有点不淡定啊，这样的结果不是很常见，你们在慌乱什么？ 叶修反问。 慌乱？我们哪有慌乱啊，我们这是因为有话题激动好吗？ 记者纷纷腹诽，但是起来提问这位却被这反问给问住。其他人可以肚子里吐槽，他总不方便说你们被横扫我们好激动这样的话吧，一时间张了个嘴就回了一个啊。 历届联赛的新队上来被冠军横扫并不少见吧，我们星星向来低调，所以就和大家一样了。 叶修说。 这个好像还从来没有一支新队一入联盟就高喊要争冠的新队，这是低调吗？ 终于有人忍无可忍站起来吐槽了。 那是你们不了解啊，当初翼展新入联盟本来也是想争冠的，是我劝他们要低调啊，后来他们才没说要争冠的事儿。 这回答可算是一个小爆料，现场记者迅速把这一情报转交在另一现场的同事。就这么巧，另一边也正是翼展结束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， 正巧是翼展战队坐在台上，接到这情报的记者那叫一个踊跃。本来已经没什么问题，眼看就要结束的招待会，突然所有记者一起扬起了手，拼命地朝前举啊举。这突如其来的热闹把台上坐着的楼冠宁给吓了一跳，自己刚刚的说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楼冠宁一时没敢叫记者，连忙先自我检讨了一番，在反复确认确实没什么问题后，这才小心翼翼地点起了前排的一名记者。这记者激动啊，身子还没站直呢就已经在说话了。 在星星战队的记者招待会上，叶修大神透露上赛季的翼展原本目标也是争冠，是在他的劝说下才没有这样，请问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啊？ 这记者甚至都没有完全措辞好。楼冠宁顿时一头汗，这咋也被爆料了呢？夺冠什么的翼展也就只当是玩笑话，真说出去那不是落人画饼吗？ 玩笑，那都是玩笑。 楼冠宁连忙说， 是吗？那这次翼展声称保级的基础上争冠，是不是心底是略有一点这样的野心呢？ 记者问。 这样的野心又有哪个职业选手会没有呢？ 楼冠宁这时缓过神来了，开始侃侃而谈。一点小爆料而已，还真能难得住他吗？而星星记者招待会这边，叶修却也正在席上大发议论。 说起来，联盟一直以来的安排不是应该另一支新队去挑战冠军队的吗？怎么这一次突然安排我们从挑战赛杀上来的队伍上来了？突然的调整真是让我们措手不及，原以为是要对付霸图那帮老鬼呢。 老鬼，你自己也是吧？记者们憋屈，他们真的超想吐槽，但问题是他们想吐槽的内容在这种招待会上实在不好直说。记者们头回觉得他们就像是弱势群体，看叶修在台上东拉西扯何等潇洒，他们超想插话，却因为插的内容肯定不太合适，只好憋在肚子里。 您的意思是联盟赛制的安排导致了星星这回合不理想的发挥吗？ 他们只能如此一本正经地发问。 我可没这么说啊。 结果叶修进行了闪避。 那么请问您对您个人本场的发挥怎么看呢？ 有记者问。刚结束的比赛里，叶修先在擂台赛出场，第三关首底，最终和轮回首关大将周泽楷遭遇落败。而后团队赛里，轮回的攻势更加强势生猛，星星最终也没能纠缠太久。但把叶修的表现拿出来看的话，两番出场表现都是不过不失，没有什么恶心失误，但也没有什么惊艳的亮点。 太久没打职业比赛了，手有点生。 叶修如此回答。 这让人怎么说呢？ 他确实太久没有在高水平联赛中打了，肯定对状态有影响，但是打加试的时候好像还是挺生猛的呀，这个说法到底算不算是成立的呢？记者们疑惑着，目光一动落到苏沐橙这儿，正准备问呢，苏沐橙已经主动开口了。 我也太久没打职业比赛了，手有点伤。 苏沐橙在个人赛中遇到了轮回副队长江波涛，惜败。 复制粘贴吗？ 记者们怒。但问题是苏沐橙确实跟着加试出局一年，没有高水平联赛，最终最严苛的考验也就是对星星，说法是成立的吧？于是目光再转。 太久没玩气功师了，手有点生。 方瑞说。 好吧。 结果虽然又是粘贴手生，但至少这个理由应当是完全成立的。七月下旬转会开始换用气功师，目前才过了一个多月，首次在职业场出战，尚且生硬实属正常。方瑞在擂台赛第二席出战，结果轮回孙翔首位出战，击败了星星首个上阵的唐柔后 差一点一挑二把方瑞也给爆了。后来虽然还是方瑞胜出，不过第二回合没多会儿就败了，几乎就是留了两个人给叶修，而且两个人中包括周泽凯。 你行呢，看我真诚的眼睛。 方瑞下场后对叶修说着，被一脚踢飞了。记者收获了三个手游打生，然后望着星星第四位包子，个人赛第二个出场败在了轮回全明星柔道吕博远的手下。比赛中包子也给了对方几次惊吓，对新人而言可以说是虽败犹荣了，他完全可以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感到满意。但是包子在看到大家望着他后，立即参考前面三位的答案，随即说道， 从来没有打过职业赛，手有点伤。 你妈，这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要是不守生的话，就要把吕博远给干掉了吗？ 其他人或者是脱离职业圈太久，或者是换了职业，所以会有守生的退化。你一个纯新人，你哪来的守生啊？你手本来就是生的，你热过吗？ 吐槽，但又是全在肚子里，完全说不出。 这记者们难受啊，有人捂着腰都退场了，这是气岔气儿了吧。 星星这赛季会有怎么样的未来啊？几位觉得？ 有记者还在坚持提问。 在保级的基础上争取冠军， 叶修严肃说。 争取冠军， 苏沐橙说。 不然干嘛来了？ 方瑞说。 保级呢？忽然不要了吗？ 包子看到两位照老大的思路把保级给吃掉，顿时不满。 都夺冠了还用保级吗？ 方瑞教育包子。 啊，有道理啊。 包子感慨，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。 记者们溃散了，但是他们至少采访到了两件事，横扫什么的根本伤不到星星的事情，再有方瑞在星星融入的真好啊，至少气质上是的。